是真的心太急，等不及，还要讲道理，快说最后一句，心心动要真的，心与心没距离，谁要装神秘，麻烦你出门就完毕，空气里有频率，就连呼吸都有电力，想一想心与你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就是歌手和歌曲的个人魅力，几句简单的歌词总是让人觉得不断的在回味。来分享一下齐秦《痛并快乐着》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，恨极深爱，爱极又伤痕，爱从哭得最天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，恨极深爱，爱极又深。人是扶树，心是单树，